系啦，咁我哋听完访问啦，咁其实阿芬芬都有睇过下香港大师，咁啊韩永有冇咩意见？两位都可以讲。 未得闲睇，咁就 我都未睇。O K， 咁芬芬睇咗，系啊。 咁我睇咗， 嗯， 咁我就觉得佢讲下啲优点先啦。 嗯 佢我觉得佢拍得都叫做唔错嘅。 嗯， 喺咁即系好明显，你睇到系低 分啊，超低成本，超低 啲演员亦都系好乱嘅，啲演技一定系噶啦。咁但系我觉得佢哋嘅表现以我觉得我都系第一次睇佢哋啦，我觉得以第一次演出咧都算唔错嘅。 咁、哦、我唔知算唔算第一次、啊，里边嗰个女主系阿郑海珠嚟噶。 我讲阿浩南佢哋，阿浩 咁都唔知佢哋系咪，但系即系总之佢哋唔算系话系。是话系啲话咩资深演员啊咁啦，咁但系其实个演出又 OK 嘅喎、啊，都 系 OK 嘅， 系咯系咯， 都自然嘅， 嗯，冇错冇错， 同埋我觉得佢最尾嗰段武打啊，喺嗰个街头巷战，其实都拍到嗰种气氛， 嗯， 即系以咁低不值做出嚟嘅特技咧，我都已经觉得系都算唔错噶啦， 系啊， 同埋佢搵啲景，我觉得搵得几有意思嘅，啲、嗯、后巷啊，再加少少特技。再加少少霓虹光管咧，其实真系做到日本漫画佢哋画出嚟画嘅香港未来感觉，我觉得都表达到啊， 即系可以喺现实街景度就捕捉到，唔使加啲嘅 effect 系啦。 佢其实佢嗰个景咧，有少少系偷咗日本嗰、那个九龙城寨系嗰、那个游戏机中心咧，佢系攞咗少少个入面啲镜头补咗落去嘅。咁所以點解 你講嗰個係佢哋冇人嗰度影到嗰啲係，但係佢打嗰啲係 打嗰啲就 影 嘅。 哦，佢哋打嗰個巷戰嗰度係嗰啲咯。 係啊， 同埋佢嘅燈光其實做得幾靚喎，又真係。 係啊， 同埋講啊導演講故事嘅技巧都非常清晰，唔會令到你啊飛來追去唔知做緊乜嘢，佢哋交代得好好嘅，覺得佢係。 嗯。 佢係咪第一次拍一套長片啊？叫做。 係啊，係啊。 即系超过一个钟嘅长片，我觉得个表现算合格啦，已经系， 嗯 啊，咁当然一定会有进步空间啦， 嗯， 咁我都希望佢会继续呢条路线，咁等我哋多啲呢啲嘢睇下咯。 哦，系，跟住嚟紧亦都有新嘅 project 噶啦，下年 系。系啊系啊，我都好期望啊，都。 其实最紧要就有老细继续， 有投资 者，呢个先系重点，系啦系啦，即系都觉得呢样嘢一做，呢个紧要。 啊！导演都应该努力噶啦，应该会。 哦，已经揾到啦，已经有下一套啦，有下一套，而家 咁啊， 准备噶啦，系啊。 咁最好啊！ 咁有咩唔好处咧？就系呢个好处啊，呢个系咯。 唔好处啊！唔好处就真系嗰啲，因为我谂真系全部都系不值所限嘅啫。 系，都系，当然都系。 剧本系真系比较单薄咗啲嘅。 嗯。 因为只系一件事件，就系守护一个城咁样。 嗯。 咁就系个。以一個鐘頭嘅長度嚟講，我覺得係可以再擺多啲有理念啲嘅嘢落去啊， 嗯、 表達多啲。我覺得導演應該都仲有多啲嘢想講嘅。 嗯， 但我諗佢係都驚一時之間 handle 唔到咁多嘢，所以咁單一主題。 咁同埋又始終係喺內地嘅，佢、嗯、原先嗰、那個 又唔敢服，可能唔敢講得咁。 其實今次呢件事係咁啱撞正，即係。即系加油发生低端人口咧，其实佢个古仔冇噶，嗰时都未有呢啲嘢。咁你变咗有时会你当你播嗰阵又咁啱又有啲即系奇怪嘅即系政治状况咧，咁其实呢啲会唔会都系一个即系 可能系一个掣盏住 系啦系啦系啦， 咁放讲佢自己想讲嘅主题咯。 即系你都唔会系即系。可以完全 100% 唔考慮啊，係咪？始終係內地播放嘅嘢，會唔會？ 我唔係幾中意嗱，因為佢呢個香港元素啦，叫得香港大師啦。 嗯。 但我其實唔係好中意佢用光劍嘅，其實 係。哦，你反而唔中意用光劍？哦。 因為我覺得你如果用光劍就冇咗，就唔係咁香港特色啊。 哦。 我以為我最尾咪話佢哋用翻佢哋自己啲舊兵器啊，有乜有乜咁我諗住佢哋會立翻啲西瓜刀啊。 係。 單車鏈啊，即 係當 年 古惑仔 開片嗰啲， 但係佢最尾嗰啲唔係咩？最尾嗰啲都 係㗎，都係嗰啲嘢。 唔係，但係光劍就喺之前啫，即係之前嗰個大師俾佢嘅啫。咁 佢最後劈啊，大師都係用光劍劈佢嘅頭落嚟嘅，即係劈個機械人嘅都係。咁我其實唔係太中意用光劍嘅。 O K。 好似太理所當然啦，嗰樣嘢已經變得， 嗯， 即係要表現嗰部武器勁，就一定係變成光劍，即係無論日本又好，外國又好，都係咁。咁我覺得可以做啲有 即係光劍嘅意思，佢而家就唔係真係 lightsaber 啦，即係佢係好似卡邦嗰只咁係， 係啦係啦，嗰只啦， 變咗做 大光劍啦，都係光劍啊嘛，都係隔緊光劍啊嘛，佢哋喺度。 咁你而家連大陸武俠片都玩呢招啦，係咯。 係咯，所以我覺得係多咗啲啲嘅。 你大陸武俠片咁，把劍一斷血開封就變成咁喎。 咁咩？咁啱啱嗰套啊黑盲俠打呢個血血戰士，佢做咩斷咗把刀之後都係光劍嘅？ 都係光劍。 我覺得係咯，我覺得太多啦，用光劍真係用得太多啦。 嗯， 即係可以玩下其他嘢嘅，其實我覺得 係。 就算其實玩咗好耐啦，你記得當年周潤發嗰套《笑傲江湖》都係。一用劈邪剑法就变光剑咯， 嗯嗯嗯嗯嗯嗯，系咯，我 即系已经其实唔算系玩到残嘅一样嘢。 咁讲啦，如果你要玩嗰啲高粒子震动刀啊咩，你最需要一啲复杂啲嘅特技嘅。 咁啊系。 如果你 after effect 加光剑呢样咧，系相对系即系叫做 相对简单啲， 即系个 effect 出嚟又强烈，但系做咗出嚟又即系又唔算话呢个系一个好难做。但系如果你话你要做到下下系好似抠咗浸嘢上咁把刀呢啲咧，咁嗱你唔加咧，你又好似把普通刀咁， 即系好似劈友咁啊。 系啦系啦，但系你加咧嗰个特技，咁肯定加光啊要整嗰啲嘅。 同埋加光，咁你喺黑夜裏面打， 亦都靚嘅， 美術感 係 靚好多 嘅。咁所以， 都 所以呢個就冇啦。有時即係可能你要搞下第二啲設定咯。即係如果其實呢個發現， 除非你玩呢個，除非你玩呢個國產007啦嚇。 我點咧？ 哦，佢嗰把 啊豬肉刀啊嘛， 豬肉刀。 佢嗰度其實都表現都幾好㗎，佢把刀 係。 其實都幾有型 的。咁其實嗰樣嘢咪就係已經要多咗，即係多咗武打啊，多咗即係我哋訪問嗰陣有講過嘅。其實一有武指啊，或者一吊威亞咧，其實個 budget 就唔細嘅，係啊，即係唔係話即係你翻嚟你做光效嗰啲就唔係。即係你 相對 平啲，你可以自己做，係啦。咁如果你揾武打或者揾嗰啲咧，你可以完全係打功夫咁打，但係嗰個反而會即係對一個唔高成本嘅製作嚟講，嗰個就係負擔。即係當然， 但係頭先阿新李國產007嗰個豬肉刀嗰度咧，佢其實出得唔多嘅，喺個照片度擺落去，其實但係嗰幾段佢出得好精彩嘅喎。 都係嘅。 第一段劈烏蠅。第二段喺商場最尾打嗰個金槍客，第三段佢表現嗰把刀都表現得好好嘅喎，即係你唔覺係照片嗰度嚟 嘅。佢頭兩場係用飛刀嘅豬肉刀，其實最撈尾先用嘅。 啊，個氣氛營造得好好嘅嗰把刀 係。啊，係。 咁啊係，係咯。 真係好高喎，嗰幾下。 但係嗰個已經係武俠嚟嘅咯，嗰個。 係。 但係佢唔需要太多武指代表招式嘅嘛，其實嗰兩下係。但 係 可能都 係 個鏡頭運用得好好啊嗰段 係。但係嗰個唔係科幻嚟㗎嘛， 係。 但 係 我覺得就算你用冷兵器都可以拍到有型嘅，其實 係。嗯。係啊，咁呢個要向呢個方向走咯，係咯，係咯。 嗯嗯嗯。 即係睇下，即係大家點樣玩嘅啫，係咯。係 啦，係啦，係啦。 嗯。即係其實你話玩光又唔代表差嘅，即係好似你今次星戰咁佢個光劍，唔係其實佢玩光劍啫，但係其實佢今次個武打本身就因為個武打度做得好啊嘛。 哦，係啊，係啊。 係啊，做得好靚。 係咯，係咯，你光唔光劍？ 佢對戰咗四個紅兵嗰陣時，對戰。 即係你就算揸光劍，你都要有武打啊嘛。咁其實缺乏咗，反而係即係個可以用到武指嘅呢個 budget， 即係佢又解釋過，因為我哋傾偈嗰陣係啊，咁就冇呢個 budget 去做咁咯。即係如果你有，場場都有武指就點會差啫？係咪先？ 咁啊係，咁一定貴好多啦，成 對咗。所以其實唔係好貴啊，但你因為你冇錢嘅時候就貴㗎啦。 嗯嗯， 即係你調翻轉，且我正常有正常電影嘅 budget 嘅，且咁我梗係用武指啊平過用特技啦，係咪？咁但你對一個超低 budget 嚟講，就連武指都已經係太貴啦嘛。係。咁最好就是你班友仔自己識打嘛，咁就係得都揾到啲自己識打，但自己識打啲樣又唔見得人喎。咁你点取舍呢？系咯， 咁都系嘅。 咁结果你取舍，你就要喂，咁我搵翻见得人，又演得戏嘅人，就紧要过佢真系识功夫。咁既然佢又唔真系识功夫啦，我又冇钱想武指，咁咪唯有咁嘅啫。 錯， 屬於寫啊嘛，唔係話即係唔識拍啊嘛，係我冇辦法啦、嗯，我夠手有曬咁多嘢。 即係其實綜合都係個不值所限 啦。當然係不值啦，係咯，呢個係冇得講嘅，始終 冇得講嘅真 係。係咯，因為你一唔係講拍普通即係戲啊嘛，你拍緊特攝片或者科幻片，你係係咯，你除非拍嗰種靜態科幻片嘅啫，即係得個講字嗰啲咯。咁就得嘅，系咯，即系嗰啲其实系同文艺片一样嘅啫，系个概念科幻咗啫，系咯。咁嗰啲当然就未必需要咩不着啦，因为都冇特技嘅，即系或者你玩时空嗰啲咪可以冇咯。 嗯， 即系可以冇噶，你嘈一声又翻翻琴日噶，系嗰啲幻术嗰啲都系咁嘅啫嘛，一瞓一醒又喺翻嗰招，咩不着啫？系咯，咪都系嗰间房都系啊，即系可能佢嗰、那个可能佢嗰个瞓醒系一次过拍咗七次咁啫嘛。 系， 唔通佢真系？分开七日拍咩？咁梗系瞓醒再瞓醒再瞓醒，咪又系系嘛？都系一次过拍嘅啦。咁其实嗰啲啊，当然就冇咁大不值咯。即系如果你讲嗰种，但嗰种唔系特摄片嚟噶，嗰种系 咁都系当科幻片， 科幻片啫，系咯，仲要系冇见到啲太特殊嘅画面嗰种，系啦，特殊个剧情啫，咁样嗰种，咁嗰啲咪唔使咯，可以即系可以谂呢啲嘅，但呢啲唔系啊，导演哋想。 又唔係佢嘅 意願 啦，呢啲 係咯係咯，呢啲係科幻，但係佢哋唔係想拍科幻，佢係想特攝啊嘛，講到明。係 啦， 咁所以特攝就係嗰本就係佢個本質嚟嘅，係咯。咁所以你話點解佢有光劍或者有啲超人或者有啲咁嘅元素咁？咁佢就係想拍呢啲嘢啊。 可能就係想向翻嗰樣嘢致敬下。係 咯，咁你冇曬呢啲嘢又就唔係佢想做嘅嘢啦，係咪先？佢都可以拍 super 噶，佢都可以拍 U 超時又冇嘅，咁但係呢啲就唔係特攝片啊嘛，係咯。系咯系咯，咁佢哋系嘅，系香港即系叫做即系少有嘅向呢方面即系真系认真去做嘅团队啦，系咯。 系咯，肯踏出第一步已经 系咩啊？系嗰个你真系要去拍嘢咁样，即系唔系话同人玩下嗰只啊嘛，系咯。 嗯。 系啦，咁啊，大家唔紧要嘅，大家即系可以多啲朋友，即系呼吁多啲朋友出嚟去拍啦。其实大家都去屋企都拍得嘅，其实又冇话要拍得好好，即系摆下上 YouTube， 大家玩下咁，其实都好啊，系咪先？ 系啊，好啊，呢啲系啊， 系咯系咯，就咁啦，系咯。 系啦， 嗯，好啦，喂，咁我哋要介绍啊，另外啲嘢啦，咁样点咧？系讲咗嗰啲介绍两个剧先系咪？短讲嘅啫，我哋长讲嘅。 系好快，好快。 系啦，系啦。 因为啱啱今个礼拜就有一套新剧嘅， 嗯， 就叫做相对宇宙啊， 叫 做 Counterpart， 系啦， 系啦。就个幕后班底就都几劲下嘅， 嗯。 咁个导演就系之前拍过Invitation Game， 即系叫做系咪叫解码游戏啊？ 系啦，系啦，即系奇异博士。 系啦，同埋旧年嗰套 Passenger， 即系Star Lord 同埋 Jennifer Lopez。 系啦，即系个太空船突然间醒嗰两个乘客嗰套。 嗰个导演拍嘅一套电视剧，主角就系阿伯嚟嘅，但系个伯都系来头劲嘅，就系啱啱睇完正义联盟，佢做哥顿局长。同埋之前杜比仔嘅蜘蛛侠，佢做社长，报馆社长嗰个阿伯，系啦，佢做男主角嘅。咁其实我谂简单介绍下就系佢哋讲系喺几十年前冷战期间咧，喺俄罗斯嗰度咧就发现咗一个通道，系一个实体嘅通道，就可以打通两个世界嘅。 哦， 即系另外一个地球， 系去咗一个分行宇宙。 我哋呢个地球咧系一模一样嘅。所有人都无论生活啊、习俗啊，所有嘅都系一模一样嘅。但系个变化就喺喺佢哋打开咗个通道之后， 先发生 嘅。透过互相接触，咁就两边世界就开始偏离啦。同埋啲人开始走来走去，就发展咗一个故事出嚟。即系大约就系咁讲呢样嘢嘅，其实系。咁我睇过第一集，我就觉得个好似头先阿 Tusk 讲呢种就系嗰种冇乜大特技，即系纯靠剧情去推动嘅，系啦。同埋個設定嗰種科幻片啦，呢種就係、是。咁我覺得大家可以今個禮拜試下睇咗第一集先，然後再慢慢研究一下都得嘅。 係啦，咁佢有佢都考演技喎，因為佢有兩個。 係啊，因為每個人都係會有兩個㗎，隨時。係因為相對世界嘛。 係啊係啊。 咁就會考啲演員嘅演技，但係第一集睇咧，就係得一個演員係做過兩個角色，就係嗰個阿伯。 就係、 是。但係佢係做得好嘅。 係。 都唔 性格有唔同喎，係啦，即係唔佢已經分歧咗。 正常我哋呢個宇宙嗰個阿伯咧，就係一個好 好老成持重啊，好安守安分守己嘅阿伯嚟嘅啫，即係得閒喺公園做下棋嘅咁嘅啫。喺另外一邊個月球嗰個棋就係一個行動性嘅 agent 嚟嘅，就做嘢好老練嘅，又識開槍又識打咁樣嘅，係兩個完全好極端嘅人嚟嘅，其實會變成。但佢哋個 你話佢行路嘅動作都唔同 嘅，行路姿勢啊，動作小動作可以做到完全唔同嘅。 係， 佢哋雖然穿埋一樣嘅衫，一樣嘅，一樣都係嗰個地中海頭，一樣嘅啫，其實係、 嗯。 但係佢哋佢表現出嚟係完全唔同。你可以、 啊、即係佢冇喺個外觀上邊去。 外觀上冇乜點表。 哇！咁呢個難度好高喎、 啊。因為到最尾佢仲會互相扮對方出現嘅。 喂，佢呢個難度去到黑色孤兒喎、 啊。佢雖然佢。即係譬如宇宙二扮宇宙一，但係佢又會 keep 翻宇宙二嗰個性格喺佢宇宙一嗰度扮落去嘅。 咁啊黑色孤兒咯，因為佢都有玩佢互相扮嘅呢個劇情嘅，有啊有啊。 咁、我覺得佢暫時得第一集啫，大家都仲可以、先 睇一睇先，係啦。 係呢個啦。 其實有少少唔同嘅兩個啲衫都幽默啲嘅，反而係偏向黑啲嘅嗰啲衫。 係啦，跟住最尾佢哋要互相扮嚟扮去咧，就會著翻一樣衫嘅。就咁啦。 你嗰边好似收得差啲啊，芬芬嗰边好似 系 OK， 得我会尽量搞翻准啲咁。 收唔到啊！头先听嚟都好似系咯。咁 同埋佢哋有个类似啊，有个移民局咁嘅地方嘅，个行过去都要抌印嘅。 系啊，你要申请个 passport 嘅，因为 你话佢有几多个钟头嘅话，每个人可以。 每一次申请个 visa 过嚟呢个宇宙咧，只可以逗留24小时。跟住就要翻去，就要再24小时之后再申请个 pass 啦。 咁如果香港拍呢个又会俾人哋话我哋讽刺都 系 一地两检 咯。一地两检咯。 系咯。 哦， 系。 佢又有啲人偷过嚟，变成偷渡者咯。 系。 即系如果要偷过嚟嘅， 系啦，就会有人过嚟生仔系嘛？会唔会啊？ 不可能，我觉得呢个 呢边啲教育制度好啲，咁会唔会咧？ 啲学校好啲，咪会学校网好啲咯？可能 会唔会咁啊？ 都可能会有咁嘅剧情都唔定。 如果我哋拍咗咁， 我哋贴地啲可以。 跟住两边啲政府有闹晒喎，喺度。 我而家都有噶，佢哋两地政府都系嗌交。 都有噶，都有。 都有呢啲咁嘅。 系。 系咯，即系上次嗰套咁嘅咩追晒咩猎杀星期一就话讽刺呢个一孩政策啊嘛，佢哋话。咁如果呢一套就讽刺呢个一地两检咯， 系嘛？系啊，都系咯。 即係佢覺得啲鬼佬好得閒咧，會拍啲嘢，會諷刺你大陸啲嘢，真係好笑嘅真係。 好笑好笑 嘅真係。咁你呢個 邊界笑 極權國家嘅必定嘢，冇乜值得特別講想去諷刺嘅。 中國地點設定都喺俄羅斯嘅，所以 係俄羅斯嚟。 都係一個共產嘅國家，係咪？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就係咁啦。 同埋佢個移民局係一間好普通好似平房咁嘅嘢，跟住好多個。好多个一间间嘅， 好多都系大牛龟嚟添噶。 系啊系啊系。 龟嚟噶，其实。 好奇怪。咁另一部系咪要介绍另一部要快手？ 另一部系你想讲系就 Give 啊？ 唔知哦，你想哦，即系 Give 你话系啊，好似话完咗叫做。 因为佢 第一季嘅一半。 因为美剧通常会喺 休季 期间停一个月噶嘛。 系系。 咁 佢中季啫，所有都停晒噶，其实。 就會有個哭喺度噶嘛，通常咁。我想講一講就係就 Give 喺做咗10集啦。咁十集我個人認為都非常精彩嘅，其實每一集都 係。 係啊，尤其是最尾呢集就講佢哋要救翻曬被捉嗰啲變種人啊。咁就出現咗，我想問一問阿韓永嘅，後面有冇睇啊呢集？ 呢集未睇，呢幾日忙到 死咯，冇睇。佢有個女性嘅變種人角色咧，佢就識心靈感應同埋控制對方嘅，但係咧佢就一個人係有變咗三個人一模一樣嘢，好似 Vince 咁樣嘅。咁你知唔知嗰個係咩角色嚟㗎？其實 應該係 Newton 其中一個，而家突然間噏唔起個名，咁就 你記得有呢個人物個 係 佢係有三姊妹，但係三個唔同性格，但係三個都識得心靈感應嘅 係。 系啦，三位咁其實唔緊要呢度咁其實佢講到咧嗰、那個之前咪有兩兄妹兩子弟， 對翻正啲啊，真係收得唔係好得。 係，佢哋咪有兩子弟嘅。 係，即係主角嗰兩子弟啦，係咯。 係啦，主角兩子弟。佢哋其實 一個係攻，一個係守啊嘛，其實係牽住地啊嘛，你快解釋下呢樣嘢先。 係啊，嗰兩兄妹佢哋只要手牽住手就真係可以發動到 勇者王天与地嗰种力量，能够被核弹嘅设施都可以摧毁嘅， 风起运动拳啊， 系啦，真系好劲。咁所以就系啦，咁所以就成，因为佢每一集剧情都做到有高潮，所以我觉得系都好值得大家一齐去睇睇咯。因为如果你中意 X 名嘅，我觉得你会更加中意呢套剧啦。 即系呢套其实仲好睇过啲电影啊， 系系系。 是 的， 是的，是的，是的。他不知道防核，他不知道防核，他可以将个 Adamarian 的墙打爆，即是原则上他可以将。 间扭曲的其实是。 原则上他可以将美国队长的盾索或者 Wolverine 棚骨整散的。 是 但是这两者不是这里作的吗？即是慢慢没有 的。是这里作的。不是他这里有讲到他困住他们，这里有讲到困住他们的那个监房是用 Adamarian 做的。 不是又说没什么这些物质，怎么突然间那么多的。 是啊，整个监房。 不到本都有极限了，还整间房那么 大。不是 Rybarian 的。是直头是美国队长的抢的 Adamarian， 那个还要用外机人再提炼出来的。是意外添，我仲要讲到系， 点解又仲有咧？就话 系咯， 系咯， 即系佢系随时有可能震烂美国队长个盾嘅。 嗯， 系啦， 系啦，咁呢个未知之后点咧？就做呢个暂时为止啦。 啱啱暂时呢季就做到呢、這個。 即系你话似阿基拉都得嘅，系啦，即系都系有个好大嘅破坏力咁样。 系啊， 系啊， 即 系 两个男女合璧咁样先得。 系啦， 同埋你话原来发现佢哋嘅祖先已经系有咁嘅能力噶嘛？ 系啊，佢哋嘅。他們的 曾祖父 的老爸曾祖父母呢都是兩兄妹來的，其實他們都有同等這個手牽手就能夠扭曲空間爆炸這個能力的， 你說他隔代遺傳了嗎？他們 其實是全部遺傳，隔代遺傳了他們，但其實那兩姐弟的爸爸其實都 有 應該是有超能力的，都是變種人來的、哦、只不過因為他老爸就去了一個 lab 研究了一種 接受了 變種人藥，就令到佢爸爸係冇咗超能力啫，所以就嗰、那個超能力就發展咗喺佢哋兩姐弟嗰度。 同埋佢就冇多咗個女嗰個啊嘛，冇發揮到呢種嘢啦嚇。 係啦係啦，所以就淨係得翻佢哋兩姐弟可能有發揮呢種能力。 嗯，好好嘅。 咁所以非常精彩，真係。 遲啲會唔會出埋高啲嘅 hammer 就唔知啦。 可能加雷神落去啦。 嗯好，咁呢個再睇，咁就 要睇呢、這個一定係， 同埋初初我哋諗住佢嗰個老豆老母出蟹，點知又唔係喎，又一路 keep 住。 佢差唔多已經成為 主角啫， 變種人嘅大本營嘅 leader 咁大已經去到，即係所有嘅 mission 其實佢哋兩個都有份參與嘅，同埋有份策劃啊，好多嘢其實都係由佢哋講，可能佢哋兩個比較成熟啲啦。 嗯，即係初初以為第一集拍得好啲啫，原來都唔係嘅 ，keep 住 keep 到嘅， 係啦， 都 keep 到。 或者講 優就係、是、 或者講講你講嗰個喺漫畫就係咩咧？佢哋叫Stefan Chocos。呢个正 Chocos 嘅吓，咁本来三姊妹啦，咁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但系后屘其中两个战死就三人嘅，即系吸埋两个类似吸埋两个元神咁，变咗佢嘅力量系三倍咗。 哦， 睇晒 佢 喺身上。 今集表现就系三个人嚟嘅，直头系。 系唔系？即系最初佢都系三个人嚟嘅，但系第一次、哦、一次行动阵亡咗两个。 嗯。哦，咁佢而家咧要出場就係三個人啦，就啱啱今集 係啦，咁我相信唔會咁快另外兩個陣亡嘅， 咁唔知佢啦，係啦， 出得 同埋好睇啦，係好睇啦， 漫畫度有啲怪啫，你如果現實上電視表現，你一個人成日同幻象嘅另外兩個講，咁就好似鬼片啊。 咁冇 嘅，咁冇嘅。你啲遮大，其實你見到我哋見到 Luke 同緊阿 Yoda 你傾偈啫，其他人見唔到，咪一樣係咁。 咁啊係， 即係你睇下 Return of Jedi 最尾佢同成棚鬼喺度講嘢，啲人覺得佢傻噶嘛，係咪？冇嘢埋佢咯。阿 Luke 冇乜嘢話，跟住工作係唔使理佢，我哋飲酒，都係咁樣，係咯，係 咯，係啦。咁 佢成日都话同老豆倾偈 嘅， 咁啊， 靓仔靓女嘅呢套剧都啱晒嘅。 系，喂，咁嗱，咁快啲啊，咁啊，蔡永要快啲讲埋话嗰个霍士嘅问题啦，好嘛？ 嗱，二十世纪霍士变卖家当咧，即系唔系变卖间公司，系变卖佢哋嘅 IP 資產嘅嚇，咁、啊、就同 Marvel 嘅 deal 咧就已經到差唔多最後階段啦，咁就已經入咗紙，等緊美國嗰邊嘅類似證監會咁嘅咁嘅，同埋政府嘅即係啲監察娛樂嘅機構去批嘅啫，因為有個 concern 就係未必想一間公司獨大咯。 OK。 啊， 即 係咁啊， 即係唔係得香港嘅，係咪？ 係，咁同埋棘住嘅，但係而家已經解決咗最簡單嘅問題啦，就係唔係博士電視咯。 哦。OK。 定係快博士電視裏面一啲拉粉嘅 franchise 啦。嗱，所以有個好好笑嘅嘅問題帶出啦，就是、Fox 電視咧，即係 DC 之前係將 Adam West 嘅嘅電視版權咧係俾咗賣咗俾 Fox 嘅，所以咧原則上只要依個 version 或者由依個 version 演變出嚟嘅 Batman 咧 ，Marvel 係有權用嘅。或者咁講啦，迪士尼係有權用啦，咁樣啲人就話：咦，咁會唔會係蝙蝠俠咗去Marvel 世界咁啊？整翻到山寨版蝙蝠俠即係 Iron Man yes 蝙蝠俠咧？咁呢個就唔知啦。 唔使山寨喎，佢攞獎牌喎到時。 但係造型係一定係 Adam West 嗰個嚟嘅。 咁由佢嗰度演變出啫，咁唔一定要佢喎。你整翻個黃圈，其實都可以話佢嘅。即係到時上庭睇啲律師點拗嘅啫。老實講，你冇人話俾你聽，蝙蝠俠一定 Adam West 唔可以做個第二件衫嘅。即係佢個設定上要係跟翻咯。例如唔係佢養仔啊，羅賓係佢表弟啊，咁之類呢啲咁嘅設定，嗰啲嗱已經唔重要啦。 但系都可以叫翻做 Bruce Wayne 嘅佢。 哦，可以。 哦，因为佢嗰套剧都系叫 Bruce Wayne。 但系 Bruce Wayne 个样咧就未必可以出现啦。 唔系，但系啲人使唔使傻嘅啫？个重点你话要跟 Adam West， 需要一定啊！你而家睇翻，就算 DC 自己攞翻 Adam West 嗰啲嚟出嘅大家做 video 嘅卡通都唔系傻啦，嗰、个。 咁你 DC 佢自己全權擁有啊嘛，咁而家你話佢呢個定係擁有 Adam West， 咁咪一定要係傻嘅啫。 啊，咁唔需要，即係個設定上一設定佢唔係傻啊，好精明啫，只不過你覺得佢傻啫。 好精明係佢話啫，其實佢傻嘅。 係 咯，你搞清楚先。 佢裏面表現話佢自己好精明，應該咁 reflection。 即係你睇《賭城風雲》都好精明嘅啲人。佢話 咁啊，至於迪士尼會唔會玩到咁盡呢個嘢，另一個問題啦。即係一定打官司咁滯啦。 唔係，咁你話你迪士尼如果自己開多套咁嘅 Batman 自己玩咧都 OK， 但係你話你再撈埋 Marvel 咧就未必會嘅，因為你迪士尼同時都有星戰啫，佢都唔會撈埋啦，係咪啊？ 玩到星戰五十幾啦，可能會咯。而家都系拍到都系九啫，加埋三套汉苏罗都系十四套，而家玩到五十几套，我相信会噶。 OK， 咁我都正常就未至于癫到会捞埋啲嘢咁黐线嘅。咁你 嗱应该就唔会嘅，因为 会有米奇老鼠乱入呢个星线啦，结果冇系咪？ 啊，因为机。米奇老鼠咁样要入简单啲，人唔需要面对官司啊。蝙蝠侠就基本上一定会嘅。 咁咪就系咯，佢咁直接嘅嘢佢都唔做啦。咁只系佢都会识玩，唔会将你嘢捞埋嘅。即系就算佢到时真系蝙蝠侠，咁咪蝙蝠侠咯，咁咪真系蝙蝠侠咯，咁都冇嘢啊。 嗯 喂，就系我啲人讲嘅啫，我觉得唔会发生嘅，啲多 呢个讲笑啫，啲人 想睇，如果系啊，搞啊快，嗱咁啊，讲下嗰个Toy Show 定咩话，嗰个系 Toy Show， 系啦， 系得韩阿 Sunny 又讲下 ，Sunny 你去过啊 ？Sunny 讲下啫。 咁啊，今次其实佢嗰个馆就都系嗰个馆嚟嘅，就冇话再大到嘅。咁同埋其实今佢系 出边个馆咧，即系边 都系喺呢个九龙湾啊。 九灣啦、啊， 係、啊。其實佢喺 九展定邊度？ 九展三樓，係啦。 沙河啊，好似系。其实今次我觉得会多人啲咯，系啊。我琴日去咁晏昼都。 你讲多人啲系啲来宾啊，定系啲展出嗰啲啊？ 啊，当然系来宾啦吓，展出嗰啲其实都差唔多，都都系咁多吓。咁啊， 咁你讲下有啲咩特别嘅参展嘢啊？啲来宾唔会讲噶啦，系咪？嗰啲入场嗰啲冇咩好讲啊，啲女正唔正嘅啫，最多系咯。 女啊， 咁点样啲展品啊，或者啲单位点样讲啊？ 我见到其实都几多系真系啲原创啲嘅嘢啦吓，即系唔系一味系拉伸嘢啦吓。咁啊，但系我自己就 即系唔使拉伸嘅，系佢自己原创嘅。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系 ，OK。 咁啊，亦都有好多系嗰啲香港自己整嘅嘢嘅档啦吓。咁 有啲乜咧？可唔可以讲下咧？ 有啲乜？我唔知點解佢哋嗰啲好多都係一啲類似鹹蛋超人入面嗰啲怪獸樣嘅嘢，即係啲皮套、 哦、 皮套怪獸。 其實可以補充下嘅，嗰啲係乜嘢？其實我可以補充下嘅。 係 嗰扎咧，其實咧 designer toys 嚟噶，因為咧唔知點解，我唔知點解近呢一年裏面咧，朗膠公仔又重新興起啊！我見到個展裏面咧，就絕大部分咧都係朗膠嚟嘅，即係包括有啲懷舊嘅機械人啊，即係太保狼啊，咩高迪安啊嗰啲，都會全部變成朗膠，仲係好大隻嘅，全部都係。咁其中好矚目嘅，我諗好多人都睇嘅就係嗰兩隻好似四五十 cm 高嘅天地雙龍啊。 嗯， 係。 就嗰兩個其實真係做得幾靚嘅，新年現場睇靚唔靚㗎嗰兩隻嘢？ 都 OK 噶，系啊，不 過好似好精細噶。 不過呢個好似好似 咁佢，但系佢做係似特攝嗰個樣啊，定好似以前啲大膠咁 真人樣啊！ 我成做真人即係特攝樣 ，OK OK。係 啊，好似又連啲衫布紋都做曬。 係係 OK。 係啦，咁我覺得就做得幾靚。 咁有冇擺 pose 噶？ 都係企直直噶咋？ 企直 OK, okay。 但係都企得有型 特攝樣。 係啦，但係企得有型嘅，即係企喺度都有型啲嘅。 有透明件嘛？ 有對眼嚟， 有 眼嚟 嘅，眼透明 ，OK， 系啦， 都幾好喎。 咁入價錢唔貴嘅喎，1680蚊啫喎。 係一對啊？ 唔係一隻啫。 一隻 ，OK。 係啦，因為都好大隻嘅，真係好大隻。 係。 咁佢另外有啲 幾多比例到咧？呢個係一比幾多到？ 哇！如果40cm咁有1:4啊，應該起碼都。 OK。 係咯，你試 下都好大隻嘅，真係。 個人都係嚇米六、米七、米八咁樣。咁可能再高啲個檔，兩米啦，兩米都1:5啦，係嘛？ 差唔多咯。 同埋我有啲驚嘅，突然之間喺呢一年裏面出現咁多朗膠同 design 啦 toys 咧，因為如果你記得嘅咧，早十幾廿年突然之間又係興起過一輪噶嘛。 跟住謝曬 啊！跟住就突然之間喺兩年三年之內就全部玩完啊嘛。就即係變成垃圾都冇人要咁滯，咁我都驚。佢而家會再重複，因為有一個先兆。我記得前兩年，邱福龍咪負責 design 過一扎鹹蛋超人嘅。又係好鬼大隻，又係五六十 cm 咁高嘅。但係今年劈價，佢之前賣到好貴嘅，幾千蚊隻嘅。佢今年劈到得翻5嚿水一隻啫。 咦？咁咪抵啊！抵 係啊！但係我都會唔會末路咧會無端端要去行到去，咁我真係唔知會唔會一次過即係催谷過度啊！ 咁 佢 都 係 彈頭就清尾啫，可能佢開頭嗰批都賣咗嘅， 咁可能係咯，但我覺得喺今年嚟講真係擺數，因為之前嗰兩年我有去睇嘅，係冇咁多噶。今年真係多得。 我今年啊紛紛啊，因為有嘢出就唔喺香港啫。 我話去唔到真係睇唔到，但係今年真係好多喎，我發覺係。係咯係咯係咯。 咁如果佢會唔會賣去即係例如外國咁好啲？不過唔知佢個版權有冇啦，因為佢哋可能有時攞翻嚟又唔包括日本咁嘅，即係反攻唔到。 係啊， 可能反攻。 同埋今年海洋堂有嚟擺喎，我見到。 係咪？ 有 咩？ 新年見到啲咩海洋堂？ 海洋堂我冇記錯嘅話，佢唔知點解咧，又擺翻啲 Alpha 喺度。 有 Alpha。 之前嗰啲山口式啊，嗰啲即係新一批啦，又唔係最舊嗰批嚇。咁但係係咯，唔知點解擺好多係。咁另外有一堆係擺呢、這個嗰啲骷髏系列啊。 即係佢係啊，係啦，但係應該係啲原創啲嘅，相對係，即係佢係，本身有一堆係骸骨戰士啊，嗰啲咧，即係譬如可能係骷髏武者啊，一個雙頭骷髏啊，咁同埋佢另外有一隻大嘅，不過嗰隻就唔知係點賣法啦嚇，係即係。是都是啲骸骨武士咁嘅，但係佢嗰個甲係似啲西方甲，但係用骷髏骨砌嘅，成套甲同埋佢個人都係骷髏骨咁咯。咁嗰個我覺得幾特別嘅，但其他就冇咩奇怪嘢啦，係即係海洋堂冇咩奇怪嘢，係。 我就見到千隻鏈就千隻鏈擺咗好多嘢嘅，其實都 係啊係啊， 有一隻叫做超重神啊。大張正紀嗰隻超重神啊，佢竟然做咗一隻合金係可以變形合體嘅。 哦， 咁我覺得佢都做得幾靚喎，其實又。 嗯。 因為嗰隻嘢其實都幾怪噶嘛，如果要做神物出嚟變形合體， 啊、 但佢喺變形合體之餘又 keep 到大張正紀嗰 隻。你講嗰隻係佢初代嗰個樣咧，係咪？即係合體。 應該 係 Season One 嗰隻。 人面嗰個，其實我都係嗰個靚噶嘛，佢後屘變咗係。 係、那個靚啲嘅。 遮住嘴嗰、那個。全唔靚 嘅，呢、啊這個靚啲，即係嗰兩隻腳係一樣樣。 嗰度話做咗核戰機咁噶嘛， 佢有少少勇者王咁樣合體咁樣嗰啲咁嘅嘢， 都係中間嘅細機人咁嗰只。 嗰只做得幾靚嘅 啫， 佢展出嚟嘅係 都未有發售嘅，呢度係展覽品嚟嘅啫。但佢有曬色，其實已經有曬色，有曬 有曬灰件，有曬成㗎啦。 我灰件啫 ，OK OK。 灰件啫，咁另外我見到有就變形金剛， 變形金剛 嘅模型，啲模型喎 ，model kit 喎。 模型， 但係係啊，但係即係唔變得型嘅，嗰啲造型咧就 千隻鏈出嘅， 唔係千隻鏈另外一間廠嘅。 哦 ，OK。 但係咧，佢哋嘅造型就非常似嗰啲第三廠啊， 係 即係變形金剛咪好多第三廠嘅。 係啊係啊，幾靚嘅係。 系啊，佢呢个就直头做咗 model kit 嘅塑胶模型嚟嘅， 咁 大 都 做唔变得型嘅，做得几靓。 咁样 ，OK。 咁但系嗰个模型厂个名都，我觉得奇奇怪怪，叫做风雷模型，好大陆噶喎又。 会唔会系第四厂嚟咧？其实， 但系佢摆呢个展，佢又写明系变形金刚，又有埋孩之宝嗰个 logo 喺度噶。 哦。 应该真系 攞咗嘅， 攞晒拉神嘅，吓攞晒拉神嘅，但系啲造型系吸引嘅，其实系好似 咁啊，可能啲第四厂做下啊，不如攞拉神啦。 个验证厂啊， 我可以噶，你可以噶，其实争 可能真 系俾钱噶嘛，冇问题啦。 哦， 如果佢本身卖得又如何？卖得唔平噶，大佬。 系咯。咁嗰个都几得意嘅。 嗱，你讲起呢个， 我见到有 系你讲起变形金刚咧，我都想讲一个咧，系佢个公司嗰个名叫 Super Fans 啊。咁咧佢系卖一个。變形金剛，但係佢就用上一集即係喺香港拍嗰套啊，即係騎曬龍嗰套咧， 即係電影版。 係啦，係嗰個嘅造型咧，就整咗一個掛畫，但係 3D 嘅掛畫，係直情係成隻柯柏文咁樣，咁係會突出嚟嘅。即係佢當然係一個框咁，但係 浮雕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似嗰啲。咁佢係做咗四個角色啦，即係大黃蜂啊、柯柏文啊。麥加登啊，同埋嗰個我哋話佢係林雪嗰個啦，係咁佢呢幾隻 直雪街嗰個 係啦係啦係啦，咁都幾靚嘅喎，有對眼色著燈又剩嘅喎，係啊， 唔係其實咪即係茶樓嗰啲龍鳳啦，係嘛，著燈嘅 係咯， 係啊，類似嗰 種，嗰個係浮雕嚟嘅咩？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我見到我以為是一個立體全立體的公仔來的，很大隻的喎、 哦。他不懂動的，不懂動的。 我們是不是說同一隻東西 啊？應該是同一隻東西的。 很大隻的喎、哦、見到那隻東西。 是啊，很大隻啊，都真是成幅那些所謂名畫那些呢，就是那些人畫個人像畫那些那麼大幅的。 是。 咁 下次雕條柱咁好啲啊，直情茶樓嗰啲搵木做 啊， 雙眼瞪膽六個眼咁咪得， 係 係咯， 夠曬中國傳統工藝 feel 啊， 哦咁都好， 都可以試下，係 啊，係咯， 好。 另外有間廠都有出 Macross 嘅嘢嚟嘅， 係 由 Q 版嘅維基利變形， 係咪就係所謂嗰啲雞蛋機 個名 嘅？係咪都著得燈㗎嗰只嘢？ 都著得燈㗎， 係咯，我知你講邊個。 係啊， 佢除咗维基女之外，佢仲会出林明明同马辉、哦。 有冇 Q 版咧？ 有 公仔， 有 正版嚟噶。 哦，冇 Q 版。 哦 ，Q 版嗰个系蓝牙喇叭嚟嘅。 吓、 啊？ 哦， 系啊，有 Q 版嘅林明明喺度喐下喐下咁样。 系啊。 啊，一播歌就跳舞嘅。咁、哦、但系有个正版有啲似 SHF 或者 Figma 嗰啲公仔咁样嘅、 嗯。即系有关自己嘅。 系啦，但系跳得好差嘅。 哦哦，即系嗰啲咩魔改造定咩嗰啲？ 即系水未到可以做 product 嘅水準。 魔像啊，佢哋叫佢呢做系嘛？ 唔知啊，就我覺得 哦，邪神像 丑嚟 嘅。啊，邪神像系啊，邪神像， 邪神像 OK。 系、啊、即系佢整个跳口肉酸嘅呢个叫邪神像。 系真系完全唔得噶。 系。咁你出波嗱，我搭个画崩坏嗰啲养筋嗰个集画啊，整啊！ 可能系试版啦，可能即系未系最终啦。我都希望佢能够改善一下嘅，其实。 咁、 嗯、难嘅。即系都应该几吸引嘅。 系因为佢呢啲咧，好大机会攞嚟攞呢个美国版权嘅。 哦。 系因为佢踢嗰个名嘅，其实佢用 Robot 踢名。 系咯，我估到啊，因为你波波定攞 美国嘅。 即其实呢个你攞咸蛋超人就好大机会攞泰国嘅，攞麦克就多到攞呢个美国嘅， 系， 因为一样嘅啫嘛，咁点解要比贵啲咧？系咪咁？咁佢攞得咧就即系净系攞到个电视版权啦，佢、嗯、唔可以整剧场版啦。 系啊， 系啦，咁所以嗰啲公仔就一定跟电视个样好衰嘅，即系佢 not even 可以整刘明明可有记喺外嗰个造型嘅，即系佢一定系整佢。嗰、那個所謂大戰咧，佢咪著件綠色咁，好似美心嚟唔知邊件嗰件嘢咁嘅。佢只可以著嗰件嘅咋，係唔可以著海有記喺外嗰件嘅。 哦，即係唔可以著件有薄紗嗰件。 唔得，因為佢好奇怪咧。上次嗰個藍牙喇叭咧，佢哋整 就整白龍嚟嘅，係 整電視版個樣，但係佢哋嗰個出嚟做即係嗰個 cosplay 嗰個咧，佢就竟然係著呢個劇場版嘅。 咁咧好多嗰件嗰点都好过件咁啊美分制服吓， 系唔系咁？但系其实你咪撞咯、啊，其实因为你嗰系电视版嘅嘛， 系 你点会着剧场版嘅衫咧？ 系啊， 即马 cos 都系电视版，系咯， okay. 即都唔系剧场版嗰只，咁系咯， 系 就唔啱嘅嗰个。系、我唔知佢啦，诶，咁可能佢哋都唔系好理咧，系咯，是但啦，系。 嗯， 我就觉得奇怪咯，系 啊，系，咁啊，另外我见到有 Robot 云咧，佢就会出呢个 Pacific Rim 啊，新嗰套嘅嗰几只机械人啦，佢话， 系即系黑仔，即系今次星战啊，阿 Fin 揸嗰只， 系啊系，诶五只出晒佢， 佢有冇版摆出嚟噶？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哦有版睇入，哇正， 系 得好唔好？ 上晒色噶啦， 上晒色，即即系 咁 样 实物。 我觉得就唔当然唔系部部都我中意啦吓，但系我觉得佢做出嚟就都靓嘅。 系 啊。 嗯。 同埋佢会有啲透明件嚟做嗰啲刀啊嗰啲咯，系。 嗯嗯嗯。 咁同埋佢有展出埋只怪兽，我唔知系咪只怪兽都有得买嘅。 哦。 系啊。 即怪兽咪都喐得噶咁样？ 有啲位喐得咯，因为佢都 网胶公仔嚟噶。 佢可能只手可以转下咁咯，即系但系你话大喐就唔得噶。 哦， 系啊 ，OK， 咁咯。 咁样，冇理佢啦，都总之暂时就摆设啦，咁你产品化另一件事啊。 系。 咁啊，之后就有见到一只超人迪迦。啊！呢、這个我唔记得咗边间厂出噶，系但系佢系 哦嗰、那个海洋 衫公仔嚟吓，系咯、啊，都系海洋堂 着衫噶，有咩特别咧咁？ 佢个即系佢个身嗰、那个嗰、那个面头嗰、那个嗰件衫个质地咪、就是好似系即系着落去咁噶咯。 哦， 系、啊、真系着 咁都几靓喎。 喂，咁你意思佢真系似？贴身嘅潜水衣啊，定 系啊系啊， 你知佢系松饼饼啊？ 似贴身潜水衣噶， 似贴身潜水衣， 咁靓喎，咁都靓喎， 靓噶呢只，同埋你后边嗰个系有系、有啲拉链 feel 啊，嗰个位， 真系有条拉链喺度。 唔系，咁又未知有条拉链，但系 之前咪出过咯，好耐之前已经出过噶啦，佢今次出得靓啲嘅， 我覺得呢隻都幾靚啦。 好耐之前出嗰個係 Bandai Crossover 海洋堂㗎，嗰、那個 係。哦，咁樣嘅。 係啊，嗰、那個木下龍志挑㗎嘛，海洋堂嗰個造型師啊嘛。係。出過三個㗎，我記得應該係。 嗯。 出過吉田、迪迦同埋阿 Max 嘅應該係。係。嗰陣時係著燈㗎，隻眼可以著燈㗎嘛。 嗯。 係啦。但係好多年前啦，嗰、那個已經。 好耐囉。 可能佢而家又再新出都唔定咯。 唉、啊，嗰好耐啦。 但我見到佢呢度都系寫住木下龙志喎，咁、我唔知系咪其实系同一隻咁样。 海洋堂我做完 啲啊 嘛， 即系再翻出嚟。 佢嗰时嗰个仲有埋架飞机噶嘛，我记得。 系啊系啊，有个迪迦有个变身器喺度。 系咯系咯。 开灯噶，系啊。 哦，咁呢度我睇唔到有喎。唔、知啊。 咪讲旧嗰只。 系。 旧嗰只，旧嗰只有嘅吓。 诶、 okay ，可能又再出啦，系咯。 嗯。 都唔奇嘅， 都冇。 咁啊，我去嗰阵时咧，其实见到玩具 TV 啊，就采访紧一间叫做原创作啦吓，原就原人嘅原啦吓。 嗯。 咁但系佢就 咩标准佢哋？ 啊，我估呢间嘢其实应该系大陆公司嚟，因为我见佢原创作个创作系用咗简体字嘅，即系做创嘅。 咁点样咩嚟？实质系卖咩嘅咧？ 咁我见到佢入面嗰啲。公仔呢就係依家有兩隻啦，一隻就係、馬騮，即係、其實我覺得會係似呢、這個又未至於齊天大聖嘅，不過佢唔知可能一馬騮你二人化咗就似齊天大聖啦，咁但係佢樣都係馬騮樣嘅，咁佢就係著曬啲裝甲，但係即係佢又個裝甲個型呢就古代裝甲型，但系咧，佢个嗰个物料啊，或者个感觉咧，俾你咧就系嘥啲未来嘢嚟嘅。 嗯。 系啊，咁佢就另外有个好似系佢嘅唔知敌角定系另一啲角色啦，就系、一只牛咁样嘅，又系啲装甲都系玩呢啲 feel 嘅，系、啊。 咁仲唔齐天大圣？ 咁咪孙悟空对牛魔王咯，真系。 系咯，唔出奇啦。 好明显啊！ 系咯，咪直头孙悟空对牛魔王咯。 你听到佢呢个创作都知噶啦。 哦，同埋呢个原创作咧，其实系嗰阵时，如果你记唔记得有一对团队叫铁人兄弟啊？ 系有， 佢哋就是铁人兄弟拆出嚟嘅咋？ 哦，原来系 咁样。 但系铁人兄弟佢哋啲样系好 graphic 噶嘛？ 系啦，好 graphic 硬晒起晒角。 咁佢而家呢个 系呢个佢都会有出呢个系列嘅，其实。 哦。 都系主要用马骝头嚟做 figure 嘅，佢哋会。 OK。 系啦。 哦。 但系佢而家因为将之前有几个人而家佢哋独立咗嘅，其实拆咗出嚟做嘅啫，其实系。系啦。 哦，去年会展嘅玩具展都有出过，好似 系嘛？ 系啊，佢做到一个极地逃生嘅人物啊嘛。 系啊， 系即系喺啲冰天雪地嗰度吓，嗰、那个都系 整嗰啲配件整得好靓嘅。 系啦系啦，旧化得好靓嘅，将啲龙之批啊， 系啊系啦，嗰啲工具 做 得好靓， 做得好靓嘅。 佢真系金属噶，好似有啲真系。 系有啲系金 属，好靓啊！真系，其实佢卖系卖啲配件嘅，其实反而系讲真，真系做得好靓嘅， 真系做得好精细嘅啲嘢系。我都有佢一只。 我即系今次就直情玩同你玩孙悟空古装。 哦，即系 牛魔王咁样。 马骝精牛魔王。哦。 佢又唔系古装，佢未来 feel 嘅吓，嗰啲甲啊。 嗯。 咁啊，系咯呢只，咁佢就话3600嘅。但我唔知係咪淨係隻 一對呀、 啊、唔知一對定一隻啦、啊、因為一 嘩如果一對就算平啦， 係囉係囉，因為佢仲除咗個嗰隻公仔之外，佢有個地台㗎，兩隻都有個地台㗎，咁牛魔王個地台仲好大下㗎喎，咁如果你3600兩隻， 我諗3000幾應該係一隻， 係囉 應該一隻啦， 我諗係一隻啦，因為平時嘅就咁一隻12寸 figure 都接近2000㗎啦，已 經係係囉， 唔可能係3000。 但佢有咩配件先呢、這個 佢孫悟空呢就有支類似棍嘅嘢啦，但係佢就唔係圓形嘅，佢長方形咁樣咁嘅方嘅，咁另外有把劍嘅，係呀、咁佢咁牛魔係啊，牛魔王就有條鞭同埋有個錘嘅， 就有个类似盾噶嘛， 有别于平时好多配件嘅呢啲嘢喎。 系啊系啊， 系咯，个路向唔同咗喎，呢个又。 嗯，但系佢件甲好复杂噶。 都 OK 复杂啦，未至于好简单噶。即系佢，因为佢玩好多 cyber 嘢啊，嗰啲咧，即系佢又。 嗯， 系啊，佢有好多配件嘅。 咁呢个睇翻啦，睇翻相有冇群组有啊？系嘛？ 有，系啊。 O、okay, K， 好。 我见到啦，搵到，好靓喎，真系好靓，做得好靓。 但冇金光圈呢啲嘢嘅。 冇。 好大金光圈嘅。 但系佢有个马骝就有个面罩啊，有一个金色同银色嘅面罩嘅。咁我唔知道，但系佢冇整落去。 嗯。 系啊，就咁摆喺度嘅啫。 Okay, 好。 嗯。 好。咁仲有啲咩第二档？ 嗯，我见到有一间就系叫玩具国啊，咁就系卖一啲特摄嘅嗰啲，即系特摄嘅嗰啲英雄啦，或者系一啲嗰啲机械人嗰啲英雄嘅，但系佢就系攞个佢啲元素嚟整衫咯。 哦， 系啦。咁譬如啲风褛啊、T 恤啊嗰啲咁咯。 咁咩元素咧？例如咩？ 譬如呢个大铁人十七号啦，咁佢就有个十七啊，同埋佢个心口啊，唔系即系肚嗰个位嗰啲红色一个长方形嗰啲咁样，就整咗件风褛咯，吓个底就蓝色咯。 都有拉紧嘅。 应该都有嘅。 嗯。 你呢个旧年去睇咧都有噶啦，已经系。 嗯 佢摆咗好多年 嘅，系啊， 唔系因为你呢种概念就好多年前有人做，系啊，即系你 真系 我铁金啊，火焰板落个心口呢啲，好多年前有人做，不过嗰时嗰啲就冇攞版权嘅，即系纯粹自己出嘅。 系啊，正版 权。以前嗰啲咧，你有冇见嗰啲连南国小学啊嗰啲咁嘅？ 哦，南国 都有 好多啦。 系啊，淘宝都有啊嗰啲。 我唔系淘宝嗰时香港有得卖噶就成。 但嗰啲都唔知有冇拉手。 梗系冇，我答你都冇。 咦？但系我碌下碌下。我见到足球小将都有个 figure 噶、哦， 唔系咁嗰个年头冇啦，因为佢哋咁杂行出，咁冇可能拉神啦。即系佢谂到乜就出乜嘅，咁佢唔拉神晒咩？系咪先咁？同埋嗰时好明显系老翻噶啦，即系或者咁讲，佢系冇俾任何授权啦。咁因为可能你南国咁系咪同埋得你足球小将可以叫南国咧？ 系咯，唔系个地方名嚟啫嘛。 咁現實上冇南國呢度我唔知啊，但佢又真係倒返嚟係同一足球真係一樣嘅。 嗰啲色 嗰啲 咁樣。 係啦，即係好似㗎喎，真係好似即係所以點解我時咁印象，我覺得係見到好似道具㗎嘛，即係佢做到變咗。係啦。係。係咯。雖然佢只不過係一件 T-shirt， 咁但係佢又真係同個卡通嗰個一樣樣㗎嘛，係咯。咁呢個特別啲囉。咁其實而家就鬼佬呢都有拉神去出呢啲嘢嘅，都有嘅、 嗯， 都有出啲即係衣物，即係佢真係着得嗰啲衣物，但係就可能整翻龍珠啲嗰啲，咁可能真係心口，咪即係真係背脊有個龜字啊，咁件嘢橙色，佢有嘅，有啲仲好多人買嘅，係，所以有市場嘅呢樣嘢都， 嗯， 因為呢個其實簡單啊嘛，你印啫嘛， 咁啊，仲有一間係其實我唔知佢係做咩嘅喎。是佢是呢會攞咗呢呢個迪士尼嘅嗰啲嘢啦，譬如呢個最玩得多係米奇老鼠啦，佢就整咗啲奇怪嘅嘢出嚟，例如骷髏頭咁樣嘅，攞佢嘅手套，即係當然好多隻手咁樣砌砌埋埋咁砌咗個骷髏頭樣出嚟，另外有一個米奇老鼠咁戴咗一個類似應該係嗰啲面罩咁，同埋揸住支機關槍咁樣嘅樣子，即係好大個嘅 figure， 整咗個，即係我諗都有半米高啦嚇。 咁你見到有 冇 拉神嘅？ 唔知啊，呢啲真係唔知有冇拉神去咁玩啊。 未必有拉神啦，迪士尼通常唔會等你整啲咁嘅嘢， 即係唔會批你啊。 係啊係啊。 哦，攞骷髏頭好難擺落去嘅喎，米奇老鼠。 系咯，唔知道，即系呢个真系我唔系好清楚佢系咩嚟嘅。咁啊，同埋有一唔知系咪因为航魔的嘅影响啦吓，今次就有呢个油鬼子啊，真系出翻。 哦， 系啊， 出乜嘢咧？ 算应该都系朗胶公仔嗰类型嘅嘢啦，不过佢就做得。 咁一撇嘢嚟嘅油鬼子点样？ 油鬼子出朗胶公仔？ 嗯。 真係一個劈，你好難形容佢似咩㗎喎。 喔，唔係佢都人形 嘅。攞公仔跟住搵火透烫一烫佢，咁咪咁嘅樣。 會唔會掹返個面罩你修完個頭呢？ 咁我唔知呀。 喂， 咁我出咗中國超人先啦。 係。 我有出中國超人呀，真係。 有 出有中國超人嘅浪交㗎，今次展出 的。哦，都真係有出，即係邵氏 哇，係攞正邵氏拉伸㗎。 哇，李雙賢嘅兩大污點黑歷史代表作出世呀。 係我見到有相真係。 請唔請到李雙賢嚟剪彩呀，喂。 我恐怖佢要潛水喎、啊。出場之日。 粒个纸袋啊， 咁上下啦，或者直头自己带翻个中国超人头，我系边位都得， 都唔想承认啊！拍佢呢套戏真系可怜， 两大黑历史啊！佢嘅 本来系同阿滕光宏一样啊，即系一个哇，即系香港唯一嘅超人啊！啊，竟然啊，系香港就唔系好想人知佢拍过啊！真系惨嘅啫。 嗯，系啦，咁啊，系咯，主要都系呢啲啦。咁啊，另外有一 個，哇，我见到你讲嗰只油鬼子，哇，真系好核突噶，只油鬼子。 咁佢系咁核突啫。 但系卖1500噶喎。 系咩？咁 1500一嚿，唔知乜嘢嘢嘅嘢啊？ 系啊，哇，咁我真系觉得好奇怪喎，系真系邵氏嘅拉神嚟噶喎， 系。 嗯。 真系奇奇怪怪系。 咁啊，话晒都系香港嘅特摄呢啲番子嚟嘅， 唔系应该出咩杨过小龙女嗰啲好啲嘛？ 唉， 唔系仲有哥哥啊，大佬。 系。 我惊哦，咁啊，雍正星，我嗰啲反而可能要另计喎，雍正星咯。 咁你出个朗交啫。 咁样。系 个朗交你唔会都唔方会似阿哥哥啦系嘛？你话边个得啊？ 其实大把呢啲嘢嘅。 咁啊嗰阵时 佢出咗出嚟咪成个黄小虎咁嘅样咯，最多系嘛？ 嗯， 嗰阵时系咪唔知 Hot Toys 定边个整个着衫公仔嘅呢、這个嗰、那个系边个啊？啊，都系哥哥嚟嘅，但系佢系嗰套边鬼个？ 哦，诶，嗰个 Enterprise 出过哥哥嘅， 你讲灵彩神 系啊，系啊， 出过嘅，两件都出过噶。 哦， 一件出灵彩神，一件就出过十二时话定咩？唱歌咩大热嗰阵时嗰件衫嘅，系啦，系啦，两件都有出过嘅，其实系啦。 O K， 哦，另外谂起邵氏，点解唔出个星星啊？星星王啊嘛， 可能下只嘅，系啊，系啊， 金光版嘅金光啊，大佬。 嗰、那個要攞埋金剛的版權才出得， 是嗎？ 那隻很不像的，那隻星星，那隻基本上是孫悟空的，不是星星的。 但啦，你看他怎麼玩，可能那隻不夠特別呢，就是星星一隻，就出門的康樂大廈幫他爬起了，是 吧？是啦，還有堅明。 嗯，好，那就沒有其他。 好， 補都一樣，那就這個合味道啊。在入面咧就擺咗一堆嗰啲夾公仔機啊，咁就係噶去夾杯面嘅。 你嗰個真係杯面？ 係，冇錯。 即係食得嘅。 係。 做咩事咧？做咩杯面要夾都好平嘅？ 我唔係，佢係用你個Toy Show嗰張飛就可以去夾一次，咁我諗佢都係做一個宣傳嘅啫。 哦。 嗯。 咁易夾定？定難夾嘅 咧？咁呢個冇夾過，因為都幾多人排隊 嚇、啊。合味道杯麵啫喎， 咁啊唔知啊。 嚇、啊！竟然吸引到人排隊，唔係嘛？ 係啊係啊，都幾多啲後生仔。 有個垃圾站，有大堆手袋啊，咩膠箱咁跌出嚟，都好多人排隊執。 咩啊？點樣啊？ 排晒队去抢咯， 咩意思啊？垃圾站有啲接出嚟手袋，点咩意思？ 唔系入垃圾站，有一堆完整新足足嘅手袋，有啲胶箱之类嘅嘢喺度。 系都大把人执，即系佢话。 但系有啲人好有礼貌咁排住队，当然我 咁啊，唔知啊，系。 好，喂，咁快啲啊，喂，快啲啦，喂，我哋要完啦，喂。咁啊，讲埋个假面制造啦，快啲。 系啦，冇错。咁佢哋今次都有摆 p 嘅，咁就系主要宣传佢哋嘅新嘅两个特摄英雄啦。咁就系原创嘅，系、啦。咁就一个叫做守墓者梦长啊，另一个都系叫守墓者用尽啦。即系我谂守墓者。 其实乜嘢东西嚟嘅咧？咩以乜嘢造型嚟做嗰个设计嘅？ 佢嗰个就梦长咧就系似只鹰嘅。咁、但系我觉得， 但系个头个顶好怪嘅，戴咗个好似官嚟，唔知咩咁嘅怪嘢咁样。 我感觉上其实佢系似系呢个即系美国嗰啲土原居民嗰只鹰嗰个或者系佢哋嗰个所谓头嗰个官啊嗰样嘢，我个感觉系咁啦。咁同埋佢嘅側邊有兩條嗰啲類似鞭咁樣嘢啦，我都覺得有啲嗰個美國原居民嗰隻 feel 嘅。係 啦， 即係啲紅番。 係係啲紅番。 阿帕奇族嗰個正式嚟講，其他啲紅番唔係咁，係阿帕奇族先係。 咁另外嗰隻係咩嚟嘅？ 另外嗰隻就係炮嚟嘅。 哦。 係啦。 OK。 咁就係囉，有啲豹紋咁樣，少少黃色嘅。 咁但係同香港嘅關係係咩呢？咁如果咁呢個係點解會似美國嘅紅番呢？即係其實 咁我就唔清楚啦啲人。咁同埋佢話會喺度會係即係有呢個連續嘅作品嘅。咁但係我唔清楚佢到底係會拍劇啦，即係拍片啦，定係會點啦。 即佢冇咩設定擺出嚟嘅，就有個超人扮咗咁就同你影下相咁啦。 係啦，咁但係佢咁講啦，佢話係喺啲遠古時代同呢個咩迪斯災一族嘅戰鬥，咁就用呢個人類力量實體化嘅戰士咯。 Destroy 啊，即係應該 係啊，即係佢話呢兩個就係嗰啲咁嘅人咯嚇。 咁 cougar 嘅， 咁啊唔知啊吓。咁啊，佢喺入边就主要系佢系有少少想筹钱去即系集资做呢样嘢嘅。咁佢你俾钱就可以同佢影相啊，即系当然影相其实本身免费嘅。咁但系如果你俾钱嘅即系應該話係募捐啦，咁就可以有返張相俾返你呀，即係認識有咁囉。咁同埋佢亦都有其他嘢。 咁都得嘅。 係得嘅。 係係係。但係佢完成度同大陸嗰啲海甲戰士嗰啲比會點呢？ 其實我覺得佢呢、這個即係上身嗰啲甲呢係 OK 嘅。 嗯 哼。咁但係下身呢就相對就冇咩嘅即係最主要咁佢都係鞋，咁然之後就上面有個護膝同埋護腿啦。咁但係再即係中間嗰節就冇乜嘢嘅，咁我覺得係爭少少嘅有啲。但係咁可能 佢似戰隊啲嘅，係啦，即係佢個質地亦都係比較係嗰啲戰隊啲嗰啲咁嘅質地嚟嘅，即係佢唔係好似蒙面超人係，即係蒙面超人比較膠衫啲噶嘛。戰隊就好似係布咁，即係嗰啲，即係佢都，即係佢都靚嘅，但係即係佢似係嗰啲布嗰啲質地多啲咁咯。 我諗佢可能考慮 其實佢哋呢個 係 玩嗰啲日本 local hero 嗰啲，咁你咪想象到係點樣咯 ？local hero。 O K O K， 係。即係嗰啲咪有少少介乎戰隊同蒙面超人之間嘅嘢咯。 係咯係咯。 我哋咁諗啦，得啦。似嗰啲咧。係好，咁介紹完未？仲有冇？咁係咯，仲有冇㗎？今日最後定幾時啊？ 今日係有嘅，今日同埋呢係另外係 RG 啊，即係 Rainbow Gala 呢亦都係今日會係舉辦嘅，係啊。咁你呢 都係喺嗰度嘅。 係啦，你可以，我冇記錯嘅話呢，你係可以用 Rainbow Gala 嗰啲。雞 兩尾。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唔知即係係囉，應該都可以通行咁樣咁囉。咁我睇下如果一陣有冇時間可以再去多次。 去多次。 係係。即係我知道佢拗字啊，應該話係。 好嘅，好，好完未？有冇咩其他嘢補充？ 冇啦，我就係咁多啦。 要差唔多啦，我哋係啦。係 啦，冇啦，冇啦。 好啦，咁有冇下禮拜有咩戲做？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圣诞喎。 汤马士火车球。 哦，哇， 其 实真系年年都有喎、啊。 呢套系咪依家都上紧嘅咧？依家优先系咪上？ 仲紧优先啊，因为已经吓。 系。咁会唔会 Coco 做未啊 ？Coco。 Coco 都系优先。 都系优先就下啦，咪都未正常咩？圣诞、啊。 28号先 正 式 应该是新年的吓吓吓年 吓鬼片新年， 而家唔介意嘅，而家冇乜所谓。 系咯， 系咯， 系啦，咁就《逃出魔幻纪》咯。如果正常下个礼拜， 好啦，正常《逃出魔幻纪》OK。 啊，同埋《大佛普拉斯》都系啦。 哦，咁下礼拜冇噶咯，系得《逃出魔幻纪》。 同埋《玛丽魔女之花》都系 下个礼拜。 系。咁啊， 咪其实 Coco 我睇咗少少嘅，不过算啦，今个礼拜冇，因为冇时间讲啦。系咪佢好靓嘅？好靓嘅，佢今次做啲嘢咧，系啲 texture 系直情系仿真，即系佢哋你见到佢身上面着啲衫，好似真衫咁嘅。即系平时你见啲公仔，就算啲背脊着得几似都，佢身上嘅衫都会系成个卡通咁，嗰啲衫都会卡通埋嘅嘛。佢唔系嘅，佢除咗个人系卡通之外，佢着嘅嘢啲草帽全部系现实咁嘅样嘅，好真嘅。即系你睇落咧，好似一个木偶咁嘅，咁但你又知佢唔系啊，一定系嘛，即系佢一定系 CG， 即系个真实度啊做得好犀利嘅。 即系好似卡通公仔啊，真 人世界。佢攞只酒杯 饮 酒，你连嗰个酒杯系真酒杯咁咁似。 哇， 咁 真系好犀利。 好犀利噶，系啊，好犀利。嗰啲头发，因为你连嗰都系，哇，真系头发咁嘅，即系系咯。但当然佢个样就做到卡通嘅咯，个人样好卡通，但系啲 texture 做到好真，你啲衫系真衫咁嘅，我谂呢样嘢要即系特别睇一睇啦，咁同埋个古仔都几感人嘅，真系。 系啊系啊。 其实 Coco 系讲紧佢个曾祖母。 哦。 其实你要讲佢揾翻佢个呢个曾祖母个爸爸嘅故事，系咁结果就摆咗个大乌龙嘅一个古仔嚟嘅。 系。 嗯。 咁唔讲住啦，系啦，呢个正式讲咗先讲啦，费事穿真系。系。咁啊，大家睇好感人嘅古仔，不过咧，我就谂，喂呢套嘢点可能香港配音？因为佢里边都系唱大量嘅。 系啊， 墨西哥嘅即系嗰啲感觉嘅歌啊，系好难唱嘅嗰啲歌。咁就算你填咗广东话都冇用嘅，你唱唔唱到啊？我就有啲， 所以香港咪揾两个唱歌嘅嚟配音咯。 但系你唱唔唱到人哋嗰啲先？人哋个个 My Record Devil 啊，你揾 My Record Devil 我就 OK 觉得系咯。 系咯，佢而家许志安同埋阿 Joey Tan 咁做唔做到咧，就真系唔知啦。 Joey Tan 未必可以做到啲狂野聲喎， 咪佢邊個話聽唔到就真係分分 鐘。太極樂隊啊，嗰時太極咧咪話嗰個 Joey Tan 咯，嗰個我唔記得英中文名叫咩名啦。 O K， 係啦，係啦， 明白。因為其實佢個主角都係個細路仔嚟嘅，係 咯。 邊個唱咧？ 咁我唔知咧，個 poster 就係影佢哋兩，即係主力 sell 都係佢哋兩個配音。咁其他有邊個就冇乜點寫嘅。 咁 我諗都係睇返英文版可能會比較好啲嘅呢啲就。 但係你香港做就係啲人會睇廣東話㗎嘛，即係會唔係、不過唔使擔心嘅，佢一係唔配得佢哋會喺呢方面搞佢嘅，我又覺得佢哋唔會。 咁係啦，迪士尼點都會。 佢唱方面佢哋因為其實不嬲都有唱呢、這個呢、這個嘢噶嘛，咁佢哋一定搞得到嘅呢、這個又。 同埋 我話今次嘅歌難唱，所以就變咗唔同平時嗰啲啊，係啊，係啊，要有少少唱功的確係。 平時嗰啲其實迪士尼自己揾啲 low body 做配或者唱，其實嗰啲歌其實都 OK 喎。 因為平時嗰啲比較係 musical 嗰啲咁嘅感覺啫嘛。 嗯， 系咁但系今次呢、這个系佢未去到 opera 咁但系佢里边啲歌唔易唱咯，总之，即系你下下唱都唔系 record deal 咁嘅喎，你咪真系唱到先。 系 ，OK， 系哦，咁啫，系咯，咁但系原版好睇嘅，系啊， 嗯， 我讲两句啫，唔多讲住，费事穿咗出嚟啦， 系啦， 咁佢话你话所谓港仔，其实佢即系去咗个叫做亡灵嘅世界咁咯，系咯， 嗯。 咁而嗰個世界嘅人全部係骷髏骨樣嘅變曬咁咯，咁佢就唔係嗰個細路仔自己都開始慢慢透明入邊。 哦， 咁其實你可以話好似《倩女幽魂》咁啦，佢要日落前，唔係日出前要翻去，如果唔係佢就永遠留喺嗰度。 係 ，OK， 又係咁啊，幾多住香時間咁嗰啲咁啊，落地獄救人咁啊嗰啲咁。 但 係佢就變咗係温情嘅件事。 唔係同埋佢，你話佢嗰個世界都唔係咁黑暗噶嘛，即係唔係啲咩？ 黑暗嘅好開心㗎，你落到去又飲飲食食啊，咁幾過癮㗎。 唔系，但系佢主要就系讲话嗰个世界嘅人唔系永远嘅。佢话其实咧，当人间啲人咧，如果冇人再记得佢嘅存在，佢哋就会消失。咁佢哋就会，佢哋就叫终极死亡。佢系讲呢一样嘢。咁所以点解 人位就可能就喺呢度？ 系啊，梗系啦。咁佢就其实就点解佢里边嗰个大明星就永远好似咩？都佢多人记得佢啊嘛。因为佢有套戏啊嘛，即系佢好耐噶嗰套戏都，但系咁佢。咁佢出名永遠都記得嘅，即係例如李小龍咁，你永遠記得，咁佢咪永遠唔會消失咁咯，即係類似咁咯，或者哥哥咁永遠都唔會消失咁咯。咁但係可能羅文啊慘啲啦，係啦， 半透明可能 會變，係啦，即係可能你啲即係啦，即係隔咗一輪開始啲人忘記你啦，即係唔再記得你啦，咁佢就會即係當總之當冇人再記得你嘅時候咧，你就會終極消失喺嗰個世界都會消失咁。佢係咁樣講。咁係幾得意嘅個設定嗰樣嘢，係啦，咁 好睇喎，聽到都 其實 OK 㗎套嘢，係啊係啊係啊，又 非咁好評真係， 咁但係中唔中意都係另一件事，因為佢裏面嗰啲人樣佢都專登做翻好墨西哥嘅，即係唔係你平時睇嗰啲都好 cute 嗰啲咁嘅樣 嘅，同埋主角個尷尬年齡設定都。又唔系 Felix 细路，又唔系 Felix 大， 唔系其实好细噶咋，边系咁样？ 好 细， 其实好细个啫。 我睇咪又系细路仔嚟。 O K， O K， 即系个年龄设定系咁 嘅 系嘛？ 唔系咁大个嘅，佢嗰个大人嗰其实咪就佢要揾嗰个曾祖父咯。 哦， 个主角系个细路仔嚟啫嘛。 明白。 即系同只狗一齐嗰个咪就系嗰个唔系男主嚟嘅嗰个咪就佢要揾嗰个。 哦，原来系咁。 O K， 系啊，个细路仔嚟嘅，所以其实正常嘅一套嘢。 嗯嗯 ，O K， 系啊，好嘢嘅呢套，好嘢嘅，好嘢。到时真系做再讲。好， 好， 介绍俾大家先。 咁 另外，好， 系，仲有呢个， 仲有 系 《帕灵顿小红 二》 第二集， 几时做？ 第二集 都系下个礼拜。 哦，下个礼拜有啊 ，O K， 有冇仲着翻啊？呢个啊，美国队长条女咁啊，嗰件衫啊？ 都是大象渔夫， 并且 Asian Carter 咪着咗同一样嘅套衫， 好似系， 你唔记得咩？ 系喎，系喎，系喎， 系啊！但系今次好似换咗套衫嘅，好似 甚至 Asian Carter 做咗啲话，咦？点解同阿伯灵顿小红着啲样嘅？ 系啦， 今次唔同咗啊！伯灵顿小红，仲有美国队长啊，仲 啊都系红色、黑色嘅， 唔同 嘅，红色、蓝色嘅。 系啦， 系 啊，唔同嘅红色，系啦。 咁就系真人做嘅，其实主要都 系， 因 为真人加只蜘蛛， 即继续所上一次嘅故事咁样。 其实一样嘅，系啦，系啦。 咁啊，仲有大娱乐家 Hugh Jackman 嗰套大娱乐家，系啦， 系， 好。咁仲有冇？十二月仲再多个礼拜啫，咁仲冇啲咩戏啊？今年会即系最后。 妖猫传， 妖猫传咩嚟？ 阿陈海哥嘅 喎。 系古装嘅，咁我哋啲妖怪片啦，但系有艳谷将太做嘅。吓， 咁犀利？ 系啊，有艳谷将太嘅系。 哦，真系厉害喎！而家真系取咗喐好多，即系日本星啊， 啲日本明星都 即系麦迪文啊，咁系嘛？即系即 系。喂，系啦。哦， 有吧？限韩令所赐啊，佢唔请日本咪请，唔请韩国咪请日本。 咁样噶， 系咯，变咗日本。 O K， 系咯，系啦，系啦， 系咯。 啊嗱，仲有一套，咁就依家其实 Now 嗰边电视啊，成日播嘅就系呢个广告啊，就系呢个与神同行啊。 嗯。 咁就系韩国嘅呢个鬼片啦，唔知算唔算系？咁因为佢就系讲个男主角就死咗之后落咗地狱咁嘅。咁但係佢嗰個地獄入面啲人呢穿曬西裝即係現代樣喎。係啊。好奇怪㗎。即係又要揸啲武器又有啲光即係佢又唔係光劍佢啲熱能劍咁樣咁但係變出嚟嘅。 咁過癮。 係啊係啊好特別啊呢套嘢。 嗯。 即 係。咁但係呢個係咩嚟㗎先係電視嚟 嘅？唔係戲嚟㗎戲嚟 㗎。戲嚟㗎。 係啦。咁就 喺边度睇到啊？ 佢话10月23号就有优先场，都系戏院上嘅。 哦，戏院上嘅。 系。 嗯。 叫咩名话？ 与神同行啊！ 与神同行。 神同行。 咁佢算系咩咧？算系韩国戏。 韩国戏。 韩国戏。O K。 有车太元嘅，何正宇嘅。 好好好好好。 车太。 嗯。 好。 好，咁仲有冇？仲有冇今年十一十二月里边仲有冇？冇啊，系啦，讲住咁多先。 应该就 十二月就仲有呢个电流战争啊，即系我成日讲阿 Tesla 同阿爱迪生互斗，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嗰个会做埋先至 OK。 有啊，Benedict 即系奇异博士做噶，其实 做啊 Tesla 定系做啊？哦，唔系佢做爱迪生嗰只啊？ 佢好似系做爱迪生嘅， 即系佢爱迪生即系主角嚟嘅，好似嗰个 系 系。 咁即系唔会讲佢系奸㗎啦。 唔会系奸㗎啦，咁即系应该。 OK。 另外唔系戏院做嘅都仲有套阿 Will Smith 嗰套喎。 係。 係呢嗰套叫做靈光系咪嗰啲叫做。 即系科幻片嚟嘅见到啲。 係啦係啦。系咪叫靈 光。科幻家原奇幻啦。佢个世界有啲精灵啊嗰啲嘅。 哦。 英文做咩话 吓 英文 咪 like 咯 ，like 系 like 啊，叫做行 like 啊，咁叫 like 哦， 应该系22号做嘅，佢系 吓就系、是、做个差佬，有个嗰啲应该算系咩另外族人嘅，即系做佢拍档，因为呢个世界有啲唔同嘅精灵住 咯。我睇个画头咧，我咧似以前嗰度 Alien Nation 啊，即系其实系讲个女差佬拍一个外星人差佬咁嘅故仔。 咁啊，但系佢又多埋一啲奇幻元素咯。佢话发现到一支最强嘅魔杖，咁佢哋就要阻止人类咯。 Alien 系一个可能系一个魔法嘅种族咁啫，即系佢 系啊系啊。唔止话佢哋啲害虫，而系啲细嗰啲人形精灵嚟嘅。 即系我就唔系咁大信心啊！你即系 Will Smith 呢排嘢啦， 系 啊， 好多套啊，大佬。 佢 系边度啊？都系 Netflix 啊？ 都系 Netflix 自己啊？ 买咗几嘢 喎？吓？啊，就系自己投资。 我仲要自己投资，我仲 系 啊， 大佬。 奶上奶分分钟系咯，咁啊到时睇下点啦。我又唔系话佢即系咩嘅，但我见到啲歌啊，啲歌佢又攞嚟卖嘅喎，已经即系攞只有只歌喎，佢即系懒咩咁样，仲整啲歌出嚟唔使啊？ 即系系咯。暫時 Netflix 你覺得最好睇佢原創劇就應該係之前嗰套《玉子》係應該已經係最好嗰套，應該 係。其實邊度算原創咧？佢都係買啫嘛。 咁啊係。 嗰度應該係 Netflix 俾錢嘅喎，《玉子》都係。 佢俾錢？ 係。因為佢打都係打佢嗰度，因為佢都係同時間上嘅，佢係。 嗯。 不過 Netflix 嘅成功就帶引咗所有。 佢買咗嘅啫喎，即係好似原先都係諗住喺院做，佢應該買翻嚟 嘅，係 咯。 O K。 咁嗰套係咁最好睇都係玉子啊，咁打算買計埋買翻。 可能係啦， 因為佢唔好睇嘅多啲，唔係其實嗰翻嚟初嗰次嗰套係咪都係 Netflix 咧？即係話我話嗰啲 打嗰 啲。 系咯，我覺得反而嗰套好睇啊！ 哦，系， 好睇 嘅 嗰套。 即系你冇 expect 之下，喂，其實拍得唔錯嘅啫，系咯。 即系以低成本。 系咯，系啦，系啦，低成本又冇升啊！喂，出咗嚟完全好睇喎，屌，即系戲院做嘅科幻片。 起碼好過《連殺星期一》啦，肯定係。 系咯，系 系， 起码啲故事嗰样嘢都，同埋啲人都唔系演得差嘅，即系虽然佢唔识佢边个啫，但或者演出唔差嘅，系咯，系啊，所以即系 Netflix 啲初期嗰啲系 O K， 但系佢好似后屘有啲变态嗰啲，系咯， 系啦， 死亡笔记嗰啲真系变到。 咁除咗下个礼拜嗰套阿 Will Smith 嗰套咧，仲有好多人好中意嗰套科幻片啊，黑镜啊 ，Black Mirror 咧， 有 四季， 分一季， 第四季啊， 哇，呢套反而要睇喎。 系啦，喺29号就会上架，系啦， 即 系第四季系啦， 2017 呢度要留意，呢度要留意啊，真系 系 阿芬芬会唔会睇到啊？ 好好睇嘅，应该会睇， 睇到噶。 唔係佢有 Netflix 嘅芬芬直 情，因為我有 Netflix， 咁啊得啦。 佢芬芬都話好抵嘅，其實你可以講兩句。 係啊，因為香港嘅 Netflix 其實好抵嘅。因為佢一個月費咁就最貴嗰月費都係95元啊，即係其實係。咁但係95元裏面係有四個 account 嘅，如果你四個 friend 夾份咧，就每人只係20几元就可以一個月。 咁啊抵喎！ 你就可以喺手機啊、電腦啊、iPad 啊，或者你屋企嗰部係Smart TV， 咁你都可以裝個 Apps 都可以喺大電視度睇嘅。 同埋佢好 高清 嘅。佢个好处就系你一个 account 你可以喺唔同嘅 platform 睇，唔系无线咁。 系啊，所以 你要喺网页睇又要买个 account， 你要喺手机睇又要买多个 account。 系啦。咁、 okay. 其实就好抵咯，我觉得就系啦。嗯，咁就可以，因为佢你如果唔想俾钱自己，佢头一个月就免费嘅，你可以试睇一个月先咯。 咪同埋你话佢其实好多旧嘅作品噶嘛，即系 Star Trek。 系啊，佢旧嘅作品，譬如你 Star Trek， 佢由最旧嗰套到而家最新 Discovery、都一样照做嘅，连嗰个动画版都有嘅。 即系佢变得好似个 library 咁咯，一个影像嘅 library。 系啊，你都睇翻啲旧作品，佢都好多好多嘅。 唔系就系话追新嘢咯。 我好似听讲， 新嘢咪 周星驰啲戏都有喎，系嘛？ 哦，我就未见到。 系嘛？我唔系好肯定 啊， 呢个我都系听人哋讲 嘅。但系日本动画都有嘅，佢系日本动画有嘅。 哦，咁都几好啊。 有亚人都有上到啊。ID 零又有啊，高达 Unicorn 都有做紧嘅。 因为佢有啲仲有唔同语言添噶嘛，好似 系。系啊，佢譬如嗰套Dark， 即系上次。 系啦系啦，我唔中意嗰套啦，不过你哋话 OK 嘅，嗰套佢有德文有英文嘅。 有德文有英文，仲会有埋之前啊 Tasco 介绍过嗰啲失明人士可以欣赏到电影嗰、那个叫做 口述电影。 口述电影佢都有埋嗰、那个。嗰段 track 俾你揀嘅， 但系咪套套戏都有咧？系第 你未必做，未必 做 套戏都有。我见到 Dark 系有嘅 ，Dark 系有嘅 ，OK。 但系 Dark 个英文配音令我想起以前嗰啲香港功夫片，咁英语配音， 佢英文配音真系 好恐怖， 咁好笑系嘛？嗰啲成刻意配到变笑片嘅喎，你讲嗰啲。 嗰个英语配音真系差得好犀， 即系李小龙嗰啲， 你听听，你听听就知啦。 你睇我嗰啲戏嗰啲英文版咪哟都话咁样声喎，大佬咪玩嘢啊，大佬。 咁啊未至于咁，但好明显你系完全代入唔到噶，真系读书嚟嘅。 代入唔到咩？唔系喎，好代入到啊，好好笑喎，变咗笑片喎真系，当笑片睇。 唉，就系咁，系啦。 嗯， 咁就吓，我呢个月。留意埋呢兩樣嘢咯，即係 Black Mirror 同埋Smith 嘅 Bright， 我覺得都。 如果下個星期啊，分分仲可以同我哋可以介紹翻， 可以講下 Bright 先啦，又大家。 但係你話 Black Mirror 嗰個禮拜你又未必得閒啦，係嘛？會唔會？ 嗰個係29號上，咁都可能得，因為我哋網聚之前啫嘛，都係。 係。 係咯，可能會。 可能都得，好嘅，再約，好，咁我同大家講下， 一齊分享下。 好嘅。好啦，咁就冇啦，咁啊好啦，咁啊都下个星期啊都要预祝大家吓，系咪圣诞快乐噶啦？要系咪？因为我哋到时，当然我哋到时应该先系正式圣诞嘅，系啦， 系 啦，咁预祝大家圣诞快乐先啦，好， 系， 好啦，咁啊记得咧参加我哋嗰个31号嗰个活动吓，如果大家即系时间上系可以嘅话，咁我哋就当系除夕啦，好话同大家呢个送呢个17就赢18咁嘅。 系 啦，好咁，同埋大家记得去我哋群组啊，咁就去即系睇翻我哋啲补充嘅资料啦，系咯，咁样咧，咁同埋大家记得去呢个花生台同埋 Record 先去听我哋啦。好啦，咁就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